障碍，那痛风。所以第三大类疾病啊，冬病夏治啊，就是代谢类疾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的痛风，这是代谢类疾病的冬病夏治，也叫脾不化湿冬病夏治的调养。那第四大类慢性疾病，我们说了叫高血压病怕天冷啊，低血压病怕天热，是不是啊？所以这天一热呀，好多高血压病患者啊，就好像吃了免费的扩血管的药，是不是啊？哎，血管舒张开了，是吧？不用加药，血压也正常了，啊，不错啊，啊，那这时候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一到秋天一冷，血管一痉挛，得高血压病又加重了，啊，所以怎么办呢？疾病的缓解期，恰恰是我们得天时、占地利、痛打落水狗的季节，所以高血压病的冬病夏治。它涉及到冠心病的康复与预防，还涉及到中风后遗症的康复与预防，是不是啊？康复就是恢复后遗症呗，把后遗症恢复到功能如常，那预防就是中风防复发，是不是啊？本身冬天是犯病的高发季节，但是你冬天犯病的是冬天得的吗？大家一定要记住中医的因果观念，是吧？种善因得善果，啊，种恶因得恶果。所以呀，本身冬病夏治，春夏者养阳，借天机补充人体的阳气。这阳气是干什么的？哎，是帮我们度过寒冷的冬天。所以呀，春夏季的养阳气的养生是在为秋冬充电，对不对？哎，那么秋冬者养阴，秋天冬天减少运动，是吧？那个大黑熊为了冬眠还多长点肥膘呢，对不对？猛猛的吃一吃，对吧？哎，那人也一样，秋冬者养阴是为了身体的结构物质的积累，为春天夏天的生命活力来补充物质基础。所以呀，春夏者养阳是能量的积累和利用，秋冬者养阴是物质的储备与沉淀，所以他们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就像咱们祖国中医说阴阳，它绝对不是一个阴一个阳，它阴阳是一对儿，相辅相成，阴和阳互为根基，啊，它是互根的。正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善补阴者，必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啊，这阴阳互根的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啊，春夏养生是给秋冬打基础，秋冬养生是给春夏打基础。哎，在《黄帝内经》上说，这叫见群龙无首鸡。所以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说谁是头，谁是尾呀？当你分不清头和尾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物循环。哎，头尾相连，顺应自然，啊，一年下来，不知春夏秋冬，啊，人可健康、快乐，活120岁，啊，这是长寿老人的特点。反过来呢，说我到夏天呢，我就烦热，热得了不得；冬天呢，我就怕冷，冷得了不得。那你那身子骨就叫墙头草，随风倒，是因为你正气亏虚，才受大自然的影响干预的严重，遇寒则寒，遇热则烦，哎，这是你气血亏虚的表现。所以真正的健康人叫冬天不怕冷啊，因为肾的阳气足；夏天不怕热， 因为肾的津液足，能够什么呢？耐住酷暑。哎，这是人的阴阳平衡。正所谓阴平阳秘，精气乃生，阴阳绝离，啊，精气乃绝的道理，啊，希望大家把它领会好啊。那今儿呢，咱们就说一件事一件事的说啊，咱们就先从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尤其呢产后风湿老寒腿，月子里落下的那个风湿病，咱们说起啊。风湿啊，不是说你冬天冻出来的病啊，先说定义啊。当人体正气不足，你看这就叫内阴啊，内阴起决定性作用。什么人得风湿？是不是北方人都得风湿？不是，是不是啊？得风湿不分南方人北方人，它只分这个人的正气足不足。所以当人体正气不足，好了，外界风寒亢盛，你看啊，外界大自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天地宇宙之间啊，人体是感受自然界的六气，这六气呢叫风寒暑湿燥火，对应了一年四季，春天多风，夏天什么呢？多热，是吧？多火，多暑湿嘛，对吧？秋季呢多燥，冬季呢多寒，啊，冬季多寒，这是自然界的气机变化，是吧？叫六气。同样啊，中医当中还说到了六邪。这六邪不是别人，还是这风寒暑湿燥火。说好端端的六气怎么成了六邪？有人还把它叫淫邪，为什么呢？哎，中国的古代文字，淫者过也，是不是啊？哎，叫富贵不能淫，啥意思？就别过火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呀，当六气过于亢盛的时候，它就成了邪气。就像我们大夏天伏天，你拿那个蒲扇扇，这叫有风，但它不是风邪。你坐在房檐底下吹着过堂风，那就叫风邪，就容易把嘴吹歪了，眼吹斜了。反过来呢，大热天伏天，你不在外边啊溜溜弯，树荫底下凉快凉快，你在家里关上窗户，开上冷空调，是不是啊？那冷气吹的什么呢？那玻璃上都起霜啊，起那霜花，哎，这啥？这就是阴寒之气。所以呀，中医说，风湿者正气不足，邪气亢盛，风寒湿合而为痹。什么叫合而为痹？就叫瘀阻不通啊，入侵经络之间，合而为痹，痹而不通，则为风湿之疾啊，这是风湿病的得病原因。另外在风湿病的成病原因当中，咱们再多说一句，叫没有内热引不来外寒啊，就像现在孩子感冒啊，真的是冻感冒了吗？啊，不是啊，都是家长给捂的太多了，是吧？大伏天的还给穿个长袖衫啊，结果在外边一走，戴个帽子，和一身汗，一身汗想凉快啊，把衣服一脱，是吧？外边风寒湿没有那么盛，但是当你出了大汗的时候，你再一招风，你看，所以呀，中医的阴阳和中医的六淫六气之间，它有一个相对的平衡啊，你看风寒亢盛的时候，你正气不足，你得病了。有时候风寒是不亢盛，但是你体内有内火，你是熬夜了还是饮酒了，是醉卧当风，是吧？喝醉了吹着过堂风了，特别现在人住高层楼，是吧？你吹的树底下那是自然的阴凉风，自然风， 你住高层，一大面子楼，前窗后窗一打开，你二十几楼，你再吹个过堂风，你说你那风邪多盛？所以这都叫文明病。咱们这健康知识既然是给现代人文明人听的，咱们就得把这文明病的成因给大家说明白了。你不能老拿那个老祖宗那经书给大家念咒，咱们一定得结合现代医学，把这个道理说清了，叫以理服人，以德服人，才是济世救人的道理啊。这今儿给大家说了风湿病的成因啊，两条重点啊，一个叫什么呢？正气不足，外邪亢盛啊。第二条叫什么？叫没有内热，引不来外寒。因为只有知道病因，才有什么呢？正确的去病康复之法。而治病也恰恰就是得病的逆过程啊。希望大家尤其是陈年老病的人啊，一定要有耐心啊，因为慢性病还需要慢法医啊，不要相信那个天上掉馅饼，是不是啊？一片药管一辈子的事儿，那是慢性自杀，是吧？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18喜迎博医堂成立10周年，为感谢博医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博医堂特举行博医献真情百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什么是冬病夏治啊？是不是冬天得的病咱们冬天不治啊，哈，等到夏天了才想起来治，那未免有点老年痴呆了，是不是啊？所以这理解啊是错误的。什么是冬病夏治啊？先解释冬病。冬病不是冬天得的病，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疾病。那什么样的疾病冬天加重啊？哎，我们给大家举了四大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慢支哮喘，肺气肿，再加上一个中风后遗症，是吧？再加上什么呢？就是高血压病。高血压病怕天冷，低血压病怕天热，这四大类疾病。那么这四大类疾病在冬天加重，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是冬天的寒冷啊，冬天的寒冷让疾病加重了啊，遇寒则重，遇热则轻，这是疾病发展变化的气候特点，我们中医把它叫阴阳变化。哎，寒冷让它加重，是吧？阴气盛，阳气则虚，是吧？所以冬病夏治这一大类病症，究其根本是阳虚的病症。那么冬天呢，大自然界就寒冷，人体的阳气又虚，所以疾病加重，这叫雪上加霜啊，雪上加霜。那么这个时候想把疾病康复治疗很难啊，很难。那怎么办呢？缓解。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事情啊，包括慢性疾病的治疗也是这样的，很多医生病人啊，包括病人的家属，我们都力求完美啊，说这病能不能彻底好啊，是吧？我说什么叫彻底好啊？好了不犯。我说好了不犯呢？我说感冒好了都犯啊。人如果想啥病不得彻底好，除非一条，是吧？活人是实现不了的啊，因为死人不会得病，对不对？所以啊， 过度完美就是最大的缺憾。所以冬天加重的疾病缓解了不行，我非把它治好，实现不了。首先天时就不允许，对不对？所以那什么时候天时允许呢？哎，到了炎热的夏季，自然界的阳气达到了顶峰的时候，我们不常说借天时吗？哎，所以冬病夏治就是天人合一，借天时道天机的一个道理。自然界的阳气亢盛，从天时上来讲，疾病本身进入了缓解期。哎，这时候也使好多病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说天一热呀，我那关节炎呢不犯了，是吧？我那老寒腿也舒服了，啊，我那产后风湿也不用捂棉袄棉裤，啊，我简单的穿棉毛裤，人家穿半袖，我穿长袖就行了，是吧？如果你这点就满意了，那不要紧，是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只要一立秋，树叶一落，好了，这疾病，什么呢？卷土重来。是吧？到了立秋的节气，天气还很热，但是一早一晚刚一凉的时候，你就知道疾病要回来了。那到了立冬的时候呢？是吧？一下小雪的时候呢，就更重了。是吧？虽然南方好多城市，是吧？一年都不下雪，冬天也不下雪，很少下雪，但是24节气的变化对身体阴阳的影响，这是自然啊，宇宙它的阴阳能量变化对人体的阴阳五行变化的一个影响。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冬病夏治不是有病不治，是有些疾病在它发作加重的时候，是吧？你顶着风，你很难把它压制下去，因为病势也在，天时也在加重病势，怎么办？我们缓解就可以。那什么时候是除根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痛打落水狗彻底康复疾病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在天时方面占了优势的时候。所以说中医的春夏者养阳，秋冬者养阴的阴阳变化的智慧，哎，就是冬病夏治的基础。咱们已经给大家把这个冬病夏治的一系列的四大类病症啊做了这个列举。那今天呢，咱们就从风湿给大家说起，是吧？风寒湿合而为痹啊，入侵了机体。哎，你看我们常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啥意思？你为什么会得风湿？你先别说外边的风寒多盛，那为什么别人不得呀？因为人家正气足，所以你得了，你的正气虚，皮肤腠理防御下降，风寒才会入侵，是不是？所以得风湿性关节炎的，你看表面上是关节痛，而实际上第一道生物屏障是人的皮肤，是肺不主皮毛，是不是？啊，我遇到过一个，啊，人家老寒腿风湿，给人吃防风通圣丸，说对不对？对一半，是吧？得了风湿，大伏天不出汗，吃防风通圣丸，对。毛孔都打开了，风寒都排出去了，疼痛缓解了，是吧？别停药，一停风寒卷土重来。啥意思？他只有开门放狗，却忘了什么呢？关门辟邪。你能把风寒赶出去不算本事，什么是本事？不让风寒再进来，这才是本事。结果呢，是吧？ 原来是风湿关节疼痛，现在是浑身冒虚汗，停了药汗毛口关不上，风寒又钻回来了，一切回到治病前了啊，白费了钱不说，消耗了人的正气。所以啊，我们说你能打败敌人不算本事啊，有本事的是打败了敌人我不受伤。所以那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蠢事儿，咱们中医是不会做的。所以呀，治风湿性关节首先第一条要培元固本，守住正气，是吧？我不能说我给你治好，最起码我不让你加重啊，别伤了元气，别让风寒再往里钻，对不对？所以中医说叫祛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啊，而这只治了一半，一定要培固元气，巩固肺气，肺主人一身之皮毛，主人的胃气，营血是内养，胃气是外固，这大家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了。那我这病到底是不是风湿啊？啊，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发出疑问，是吧？甚至我得了这病，我参与了冬病夏治的疗法啊，我吃雪莲祛风散寒，我吃这个参草健脾化湿，我补足肺气，巩固人的胃气，不让风寒卷土重来，是吧？我到底做的对不对啊？我什么样的感觉是疾病在好转，是吧？我什么样的感觉是疾病在加重，这个要给大家说清楚，要恢复我们的知觉，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知疾病的康复历程，是吧？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风湿类风湿性关节得病的特点啊，都是热的时候遭遇风寒啊，热的时候遭遇风寒，就汗毛孔开着呢，防御力下降啊，正所谓攻其不备啊，攻其不备啊，是不是啊？哎，都是在人防御力下降，免疫力低，哎，这时候呢被风寒入侵了。那么风湿性关节的这风寒湿这三邪，是吧？六气亢盛变成了六邪嘛，啊，那导致关节炎的是风寒湿三邪合而为痹，瘀阻不通。那这三邪有什么特点啊？我得了风湿，我哪个邪气比较盛啊？对不对？哎，风邪游走不定啊，风邪游走不定，所以这风在体内叫串着疼啊，在体内串着疼啊。那么寒呢，寒主疼痛啊，寒主疼痛。所以大家你注意，我们做冬病夏治疗法的时候艾灸啊，是不是热炎敷啊，这是干什么的？都是除寒邪。那自然而然呢，我们用研究的方法，艾灸的方法，隔姜灸的方法，它的止疼的效果就特别好。为什么这些方法能解除疼痛？原因它们能够除寒。所以风主游走，寒主疼痛。所以我们吃雪莲，雪莲里边有乌蛇，对吧？啊，还有甘草调和诸药。而这个雪莲是干什么的？它既能增加皮肤的防御力，防止风寒入侵，又因为雪莲长在什么呢？雪山上，乃大热之品，它又能暖人的经络，来温经通络散寒，又能散寒，又能防止风寒入侵，这是雪莲的作用。那乌蛇呢？乌蛇要把你陈年经络沉积的旧的风寒，就老百姓的话叫老病，给你犯起来。哎，所以这个乌蛇主游走，哎，是把经络给你通开，这大家要知道。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18喜迎博医堂成立10周年，为感谢博医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 博医堂特举行博医现真情百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怎么才能知道风寒湿这些邪气被赶出了身体？正所谓什么呢，驱邪扶正，把邪气驱赶出去，把元气正气培固起来，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不但是一个疾病康复的身体，还是一个健康的不易得病的身体。咱们一条一条说啊。风邪人的特点是出黄汗，写本上啊，穿大白背心的啊，我们冬病夏治吃的雪莲红花生姜泡脚，没事热研究是吧，哎，我们又健脾化湿培土生金了啊，我那老关节炎我那老风湿哪儿去了，是不是？哎，那个现代化仪器它并不知道那病之从来，但是祖国中医文化却让你看着病怎么好，是吧？哎，风那关节往里钻风是得病，往外冒风是好病。怎么知道风冒出去了？自己第一有感觉，第二有证据吗？有，穿那个白背心啊，尤其是前胸后背那儿啊，黄汗，黄色的汗。说大白背心啊，怎么越洗越黄啊？哎，不是洗黄的，身上有黄汗啊。开始有的人说啊，我们家那有那个亲属化工厂工作的，出那汗有黄，他那是中毒了。我没在化工厂工作，我怎么也出黄汗了，是吧？包括那个艾灸的时候，大家你那个做理疗做艾灸的时候都灸出来黄汗啊。有人说这烟熏的，烟往上跑还能往下跑吗？对不对啊？所以黄汗是风邪被表出去的一个特点。记住啊，中医除病邪汗吐泻三法。第一条就是发汗啊，第二是呕吐往出吐啊，第三个是泻还是往出拉，是吧？这日后我们都会讲到。这是风邪出黄汗，寒邪出凉汗啊，那汗跟凉水似的。所以说关节的疼痛，我们用热研灸，用磁疗，包括我们用这个艾条隔姜灸，我们红花生姜泡脚，伏天出汗是治病，是吧？三九天大冷天出汗那是肾经亏虚，是得病。所以这个阴阳之理大家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了。寒排出体内寒邪被赶出去，表现为凉汗啊，那凉汗跟凉水似的，这是凉汗。所以一出凉汗疼痛缓解了啊。你包括有些哎呀，我肚子疼啊，疼得浑身冒冷汗，没错，你冷汗一出疼痛就缓解了啊。那寒邪啊，包括肾结石疼得冒冷汗，那也是体内有寒邪啊，阴寒的体质。所以那个阴寒体质我们吃那桂附地黄丸就是暖那个肾的阳气的啊，包括我们喝那个黄酒温热的，驱风散寒的啊，温通经络的。那么关键就是那湿啊，你像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啊，膝关节出现关节积液，我是穿刺把它抽出来还是让自己吸收，甚至出黏汗把它排掉？你穿刺吸出去的是软骨素胶原，叫肾经损耗。你自己吸收，你想啊，你抽一针管子那个关节积液，你最起码得补两个月的硫酸软骨素。所以说有些治病的这个方法，创伤疗法的伤害特别大。 你穿刺没花多少钱，但你关节如果不把这些软骨素补上，你那关节就会僵直，甚至关节萎缩。所以慢病还要慢法医啊，不要求那个什么捷径啊，每一条捷径每条速成的方法背后都是陷阱。那么怎么知道这湿气排出身体了呢？出黏汗啊，黏汗，拿那毛巾一擦后背那汗，那毛巾毛都沾身上了，黏滞的汗。哎，怎么办呢？那黏滞的汗拿艾叶水洗，拿艾叶水很容易把那黏汗洗掉，因为艾叶水有宣肺理气的作用，既能把寒邪散出去，又能把毛孔关上。所以说女人坐月子洗头也好，出月子想洗个澡也好，最好兑点那温热的艾叶水擦擦身，它就能在你身体表面构起一套什么天然的生物屏障。不是艾叶给你构成屏障，是艾叶水让你的皮肤宣肺理气，调动了你的肺的胃阳之气保护身体。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认识好。好啊，咱们再重点强调一遍啊，重点的事咱们多说几遍。风邪往外走出黄汗，寒邪往外跑出凉汗，湿邪往外跑出什么？出黏汗。那么当然了，这寒邪、风邪、湿邪除了从出汗的方式排，还可以什么呢？通过吐痰，是不是啊？甚至什么呢？排便啊，一个排出的途径。这是风寒湿三邪被赶出身体啊，邪气被赶出去了，你正气恢没恢复啊？是吧？所以只有正气把这个岗站好了，哎，才能让风寒不再回来。所以这也是风湿能不能调好的关键，是吧？谁都会活血化瘀啊，谁都会吃些这个热性药驱风散寒，但是培元固本，让人体正气恢复，阴阳调和，不让邪气再来侵袭，这才是老慢病的康复的本事。尤其这个冬病夏治，产后风湿它能好一半，即使是二三十年的产后风湿，经过两三个伏天的冬病夏治，也可以好得非常不错。所以这是天时啊，天时，一个冬病夏治胜过三个冬天吃补药。因为你冬天再吃补药，人的本能是汗毛孔闭着不让风寒走，对不对？反过来你把风寒真泄出去了，正气伤了，汗毛孔关不上，风寒又回来了。所以这是借天时的特点啊，这是给大家讲了风湿性关节的康复啊。红花生姜泡脚啊，吃这个雪莲散寒。那么类风湿性关节和风湿就大不同了。如果我们说风湿性关节是正气虚邪气盛，邪啊正不胜邪，被邪气入侵得的病，是两个人在打仗的话，那么类风湿则是祸起萧墙之内啊。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能记得这个顺口溜，说啥叫类风湿啊？不是病毒，不是细菌啊，所以什么消炎药啊、杀菌抗生素你没用啊。那激素呢？那激素就是打兴奋剂透支呗，对不对？没有办法用激素，是吧？激素用多了后患无穷。这类风湿是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是自身产生了免疫复合物，叫类风湿因子，是吧？类风湿因子。所以类风湿主国中医把它叫肝血不和啊，肝血不和。所以类风湿关节要重点的平补肝肾啊，平补肝肾啊，或者是调肝养脾，化那个湿气嘛，是吧？这就有一个区别了啊，调肝这都毋庸置疑啊，那我到底是应该重于养脾还是重于固肾精呢？ 是吧？关节僵直的人，关节僵直的人，人呢没有力量，没有胃口，懒言少语，是吧？甚至什么呢？你吃东西不运化，老跑肚拉稀。要重于调脾，是脾不化湿，湿气内扰了。而对于重症类风湿的人，要重于养肾。类风湿怎么能好？发高烧啊，发高烧，这我要讲到了发烧的事儿啊。我们西医叫发热啊，西医叫发热啊，一发热赶紧给你吃退热药啊。其实好多人就是因为这退热药得的病。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人体发热是正邪交锋的结果，是吧？人是一个自身完整的健康系统，是吧？人可以自己给自己来修复防病治病，但是一旦当人体这个自成的系统被破坏了，依靠于外物的药物的时候，这疾病就很难恢复，是吧？所以人自身的正气有一个攻邪特点，怎么来攻邪气？就是发热，就是发烧。所以低烧不退，肾精大亏，我们把它叫消耗类疾病啊。简单说几种啊，贫血的、低血压的、肺结核的、慢性结肠炎的消耗类疾病，是吧？一到下午就发低烧，一测体温，健康人36.5度，你看他37度，最高烧到38度，烧不过去，老低烧啊，浑身没劲儿。哎，这都是什么呢？年老体弱，身体内耗。一旦发高烧了，这是人的正气修复的过程。所以对于这些消耗类疾病，你想康复一定要经过一两次发高烧，培固元气45天左右90天左右，你就会出现一两次高烧的现象。别害怕啊，别害怕，高烧它只是短暂性的，不会持续高烧，烧到39度、41度、42度，是吧？你别等到烧到42，是吧？这时候也别盲目的用物理降温的方法，就是给人补充体能就行啊，补充体能就行，是吧？不然一烧烧没劲儿，烧休克了，那不行，是吧？所以短暂性的高烧，一烧烧4-5个小时，你不退烧药，自己的烧就退下来了啊。这是正气修复的过程。所以类风湿想好病吗？吃饭好，睡觉好，心情好，因为这些是防燥病的病因。那怎么才知道你类风湿，风湿能不能好病啊？啥？就是发一两次高烧。有的医生说啊，不行，一高烧风湿热了啊，容易烧出类心脏病来，烧出类肺炎来，是不是啊？哎，这是中西医的争论的焦点啊，就是别烧过41-2度啊，甚至你身体弱的到40度的时候，你就及时的用退烧药。但是退烧药别吃多了啊，吃多了出大汗，反伤肾经，人更虚了啊，人更虚了。所以类风湿一则调肝养脾啊，重症的类风湿要补肝养肾啊，还是平补肝肾之啊。中成药，成药里边配点那个当归丸啊，当归丸配点那个养血安神片啊，这都是调肝血不和的。手指关节磁疗，晚上早睡，白天早起啊，这都是养和肝血的方法啊，养和肝血的方法。当然了，你像关节变形的，我们的骨碎补啊，加上这个软骨素的这个增加骨密度的组合啊，来修复关节，增加关节营养也是很必要的啊。这是给大家讲了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的冬病夏治的法则啊，希望大家把它运用好啊，运用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18喜迎博医堂成立10周年，为感谢博医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博医堂特举行博医现真情100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伙说冬病夏治里边的大智慧。咱们给大家介绍了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风湿叫外感风寒，它的前提条件是正气不足，是不是？那么类风湿呢，它不是外边的风寒导致的啊，而是内在的什么呢，气血不和，我们中医叫肝血不和。现代西医学说类风湿因子是免疫复合物免疫亢进的结果，所以说你抗生素啊，你这个杀菌的药啊，解热镇痛的药啊，包括那个激素，你都治不好类风湿，而唯有调和气血。哎，所以呢我们调和肝血啊，内服当归丸啊，服以绿色养肝黑色固肾的食疗，肝肾同调，哎，方可让什么呢，哎，肝血调和，哎，来平和调和这个免疫紊乱的机制，进而减少类风湿因子的生成。这是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的冬病夏治的重要的理论基础。那么具体的方式方法呢，哎，今天给大家讲讲红花生姜泡脚啊，说说这个热炎温灸，是吧，哎，以及我们的磁疗，哎，要讲一讲这些内病外治之法，为下一步啊，你看风湿骨关节疾病，我们陆续的还要讲到痛风、骨质增生、足跟痛啊、骨质疏松、颈腰椎疾病，是吧，那么今天咱们先打个基础，打造的是一个不花钱也能防病治病的一个养生科学的体系。所以啊，三板斧啊，是吧，啊，第一条就是三的基石啊，木桶玉足，晨起醒脑三式啊，白天的壮督推任，哎，这是第一板斧啊。我们第二板斧就是咱们自己炮制，哎，自己啊在家里传统工艺炮制，叫牛肉补气汤方嘛，是吧，啊，那这第三斧子呢，哎，就是咱们那个长白山野生葡萄，用葡萄籽儿、葡萄籽里边那个仁儿提纯出来的强力的抗氧化剂原花青素啊，原花青素，原花青素清除体内自由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以仁儿补仁儿，它养的是我们的肾精。所以呀，莲花青素、长白山葡萄籽提取物，增强免疫，抗疲劳。说我们不干活怎么累呀？因为你元气大伤。所以呀，哎，我们通过补充莲花青素，啊，感觉精力充沛，啊，吃饭有胃口，睡觉更踏实，一觉醒来浑身有劲儿，走路有力量，这就是人的元阳之气之所在，是吧，所以啊，不花钱防病治病的养生体系啊，三大基石，是吧，补元阳之气，哎，给元气补充生命力的长白山葡萄籽提纯的原花青素啊，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哎，给生命增加活力啊，让人精力充沛，哎，这是三板斧，对吧，哎，那么在冬病夏治当中啊，这三板斧是必不可少的，是吧， 你不要认为说得我风湿我就吃雪莲祛风散寒啊，我类风湿我就吃绿色养肝的食疗调和肝血，黑色补肾精的食疗平补肝肾，别的我不管了，是吧？大家一定要知道，人体啊是一个小宇宙，天地自然呢是一个大宇宙，养生不是去改变世界，养生就是改变人体这个小宇宙，去适应天地自然这个大宇宙的运转，进而实现啊阴阳五行气机的一个切合，来实现健康长寿，让人的身体的生命的节律都踩到自然的春夏秋冬，是吧？24节气12个时辰阴阳五行变化的这个节律的点位上啊，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叫和谐社会。那么我们运用阴阳五行疗法，我们打造的就是一个和谐健康的宇宙观，人的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切合，是不是？哎，那么在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培固元气，对我们驱风散寒，对我们调固气血阴阳的调和，它为什么有这么样重要的作用？哎，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人体，是吧？好多朋友说我了解啊，啊，人有一个脑袋，两个胳膊，两条腿儿，啊，你那个不叫了解，啊，你那叫睁眼瞎，是不是啊？哎，盲人他也知道，一摸也摸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知道的，是藏在身体里边的秘密。那有的朋友说，藏在身体里边有什么秘密啊？哎，我讲过啊，说了人体水火相济，阴阳和合之象。大家伙你想象啊，哎，这我们中医叫内观呢，是吧？向内观啊，不是向外求啊。中医的养生不是说你给我点灵丹妙药吧，你给我个紧箍咒吧，不是啊。中医养生向内求啊，静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其实儒家文化它好多基础都是从我们的中医的哲学啊，中国中医中国文化的古典哲学来汲取营养的。咱们今天讲讲向内看，了解人的脏腑的秘密，看看它和人的冬病夏治这个养生观有什么关联。人体啊，这心脏五行属火，肾脏五行属水。肾呢主骨生髓，所以看心在脑髓与肾脏之间啊。大家注意，我们这心正好藏在我们的脑髓和肾脏之间。肾主骨生髓，是吧？为什么肾虚会得脑萎缩呀？告诉大家伙，肾虚得脑萎缩，我们中医叫脑髓空虚。而且这样的病人，你到医院一定要住心脑血管病科，脑萎缩的人一定有心脏病，常年心脏病的人必得脑萎缩和脑梗塞。所以这在中医哲学，在中西结合的文化智慧里边有什么奥妙呢？来告诉大家，心脏五行属火，肾脏五行属水，火在水上，就像一个大太阳啊，它在什么呢？长江黄河，在海上一样，是不是啊？哎，有什么特点？太阳炙烤大地，河水湖水就会升腾， 叫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大家想想这个自然景观啊，想想这个自然景观的场面，一个大太阳啊，照耀着什么呢？一条黄河或者一条长江，或者咱们家门前那条小河湖水，太阳越毒越热，怎么着？哎，这河水就会蒸发升腾，叫地气上升为云，是不是啊？啊，地上的水气有太阳照射，它才能升腾起来，啊，叫阴水上升为天气，为云嘛，是吧？那么乌云密布，这个云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怎么的呢？哎，它就会下雨，叫云天气，云成天气嘛。你没有云哪来的天气？你别光是因为晴天是天气，天上有气那就是云，天气下降那就是下雨了。哎，这雨下来又滋润大地，这是风调雨顺的大自然的契机。那么人体的冬病夏治养生之象，养的就是心肾相交，也就是我们人在夏天要快乐啊，我们有希望，有理想，有志向，而不是活得没意思。你活得没意思，你那心脏就要，太阳就要灭了。人活得有劲头啊，活得有欲望，活得高兴，你那心火啊很旺，是吧？人就得活个心火旺，你心火不旺，你活什么了？自杀了，是不是啊？哎，那是心有寒了，对吧？抑郁症了。那心火旺干什么？不是让你舌头上火，眼眶子发红，不是。心火旺是为了暖肾水，让肾水精液升腾变成天气。那么这个肾水升腾变天气，升到哪儿去啦？别忘了，心脏上面有脑髓，还有我们的肺脏。哎，所以肾主骨生髓。有的人说呀，我有两个腰子，为什么得脑萎缩呀？我说你心火不足啊。是，我干什么事都没意思，怎么办？吃铁皮石斛，是吧？他说我没心脏病啊。我说因为你有脑萎缩，吃铁皮石斛养了心火，心火暖肾水，肾水上济才能暖脑髓。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生物结构。所以我们常说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什么叫天人合一？它不光是外向，而是内在藏着的啊奥秘的一个切合。所以啊，冬病夏治脑萎缩的朋友，你天天睡觉睡到太阳红，晚上熬夜看电视，都会劳伤心神。一劳伤心神心火，你那太阳就没暗淡无光，你脑萎缩就会加重。回过头来我们说了，夏天要睡子午觉，太阳出来早晨六七点钟，那是冬天太阳出来，夏天四五点钟太阳出来了，人在六点半之前起床，或者可以更早点，六点之前起床。大自然旭日东升，人的心阳也在升腾，心阳升腾，暖肾水，肾水上济养脑髓，这是冬病夏治，哎，来心肾相交，水火相济的奥秘。也是为什么脑萎缩要吃铁皮石斛养心安神的奥秘之所在。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010-8755-7319，010-8755-7320。朝阳区店内地址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东风北桥东行300米路北，010-5139-5080，010-5139-5080。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022-5805-5102和5805-5103。以上是广告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